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服务员进了包厢，问池小池还有没有什么需要。 要杯马丁尼，还有把这两份餐具撤掉吧。 惹事的人既然走了，服务员一样照做，收起餐具离开。 他们都走了，这菜 我吃啊，反正点的菜都是我自己喜欢吃的。 服气。 过了一会儿，061又问， 他要是恼羞成怒跟你打架怎么办？ 池小吃一秒给出答案， 先用糖醋里脊扣到他脸上，然后报警。难道这个时候还要跟他讲道理？我手早伸盘子底下了，他敢动手，我就敢糊他一脸。 池壮士，受我一拜。 平身吧。 好像哪里不对。 碍事的人一走，包间立刻显得过分安静了。池小池倒是很习惯这种安静。独处的时候，他动作很是优雅，经过模特严格训练的身体，就算松弛下来，也会自动摆出从各个角度都能抓拍到好照片的姿势。他在全城最高的地方，俯瞰着这个城市的夜景，像是一个观光客。这里很好，却不应该是他的去处，只是一个中转站。 现在这样，就很好。 061看着由浅蓝转为深蓝色，显示94的回忆值进度条，难掩欣慰。 是，这样就很好了。 杨家和杨白华不会再来烦你。苏秀伦很赞成你现在用直播吸引人气。这种不必见面的公众表演形式，很适合你。你可以慢慢适应。 起初061以为池小池在跟自己说话，但听着听着，他听出些异常来。 你在跟谁说话？ 你们系统里就没有前辈带后辈吗？我正在带他呢。 带谁？ 成员啊。 061这回真的是愣住了。 你说谁？成员他已经…… 刘老师，我问你，如果成员真的已死，我为什么能在没有动用技能卡的情况下使用他的音乐才能？ 061还是不大能接受。 这， 我问过009一个问题，主神为什么会选上我，又为什么会选上成员？009说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我到今天都没有想通。但是主神既然能贯通各条世界线，且不论支持他运转的能量是什么，对成员来说，他能够选择重生回到过去，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就像我要签订契约，完成10次任务才能回去一样。集合这两个疑问，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假设？成员和我一样，跟主神签订过一份契约，但他签约的内容是出租自己的身体。在租借期间，他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只保有意识，隐于这具身体之内。只有在需要他的才能时，他才被允准出现。 原来这就是之前009和我交班时哭诉小池跟他讲鬼故事的原因啊。如果小池的推论是真的，那么之前宿主一旦选择死遁，岂不是意味着…… 池小池对061说。 009听我说的时候也是这个反应。所以你们都没想过这回事吗？ 我被格式化过，不知道之前的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能隐约记得我的经验是由前辈系统传授的，我目前已知的所有系统都墨守这条潜规则，既按照世界线走，不出幺蛾，不破人设，稳稳当当，死遁了事。我已经是这一代系统中包容度相当高的了，如果是其他系统，在你对杨白话说花你钱了的第一时间就会制止你，让你别这么玩，风险太高。 061越想越心惊， 如果原主真的签了什么约，滞留在这具躯体内的，看着帮他完成心愿的人再在扎工面前受一遍折辱，有口难言，有月难诉，最后还要死在扎工的怀里。 061的漠然也在池小池的意料之中，他端起酒杯，看着远远近近的万家灯火，意味深长地想，这个在背后策划一切的主神还挺有意思的。很快061问， 你想验证你的想法吗？ 怎么验证？ 每次宿主死亡都需要任务对象的满级回忆值驱动，才能把宿主的意识抽离开来，这次我会直接把你抽离这具躯体，我想看看后续，没了你，成员是会从此死去，还是…… 当然，我没问题。至于成员，我不能保证他的死活，但我想老天把我送过来，应该也是希望他能有一个不错的人生。 061闻言，一瞬之间想到了许多细节。池小池不肯抽烟吃辣，说怕毁了成员的嗓子。池小池除了在必要时扮演成员，私下里从来不把自己当作成员。池小池在料理杨白华时把成员摘得干干净净，就连在直播时，在和苏秀伦一起吃饭时，他也相当克制，表现得少言安静，如成员的性格一模一样。061越想越心惊， 或许从一开始小池的思路就没有受到定时局限，他一步步推动局势向他期望的方向走去，为的只是一个猜想而已，成员或许还活在这个身体的某个角落，或许还有一次重来的机会。 池小池在看窗外的风景，061在看他。以前061认为池小池既理智又有一点孩子气，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流氓劲儿，但现在独自一人欣赏夜景的池小池温柔地让061一颗心直发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杨白华的后悔度保持在90以上，稳中有升。杨小燕判决下来的那一天，数值达到了100。云都为唐欢出道5周年的宣传投入太大，现在却变成了业内业外共同的笑话，这笔损失总是要有人来赔偿的。毕竟受到伤害的是云都的当家花旦，钱篓子、台柱子。按照合同，违约方必须赔偿对方因违约而遭受的全部损失，唐欢的商业价值、经纪公司被损坏的名誉权以及抄袭的歌曲，累计下来杨小燕要赔偿唐欢方损失共计 921.5 万。审判结果一出来，杨小燕当即就哭了，软倒在被告席上，使出最后一招，说她赔不起要自杀不活了，被她父亲扇了一巴掌。法庭上乱成一片，只有唯一稍微懂点行的杨白华憔悴着一张脸，表示他们想要上诉。根据池小池推断，云都要的只是一审的判决，挽回公司和唐欢的声誉。后续如果杨小燕实在赔偿不起，赔偿金的金额也许还能往下压一压。而事实上，不管二审判决结果如何，那份赔偿金都会让杨白华为他最爱的、密不可分的家庭发光发热，奉献一生。当晚，结束了一场直播的池小池接受了传送。临走前，他躺在床上，对不知道能不能醒来的成员说话： 如果我离开后你可以活下来，那就是最好的结局。 能铺的路我给你铺好了，你要慢慢习惯和人接触，在人前演奏唱歌，说不准你以后能开演唱会。以后你的演唱会我肯定是看不了了的。如果你能活过来，每次开演唱会就给我留张前排票，算是感谢我吧。 说完，他被061抽离了这个世界。在意识逐渐模糊时，池小池有点遗憾，直到今天他都没能找到那一天自己在星云大厅里惊鸿一瞥的楼影。不过不管是幻觉还是真实，只要那是楼影，一定会在这个世界里过得很好。池小池离开后大概半小时，陈怡端着水果上楼来敲门，没人应，一推门才发现成员烧得滚烫，抱着被子瑟瑟发抖。他吓得直叫成见： 你快来看看，这小圆烧得怎么这么厉害呀！ 昏昏沉沉的熬了很久，成员睁开眼睛，看到了守在床板的陈怡和成见。他的嗓音满带病人的沙哑： 陈怡。 陈怡敲了冰格，拿毛巾包着放在成员额头上。 哎呦，小祖宗，你快别说话了。你看看你这嗓子都沙成什么样了呀。 陈怡，我想吃鱼。 陈怡被他哭得直心疼，拿了干净毛巾去擦眼泪。 这鱼是发物，不好现在吃的，等小圆好了，陈怡专门给你做一大锅都给你吃啊。 程建在一旁说： 多大年纪了还哭，丢不丢人？ 成员扭过头去，软乎乎地叫道： 哥。 嗯。 程建有点别扭，成员伸手去拉他的手，掌心里都是湿漉漉的冷汗。 哥，我知道错了，我不该为了杨白花跟你吵架，我知道错了。 程建接过陈毅手里的毛巾给他擦手心。 好了，都过去了，只要回家什么都好。 与此同时，主神须臾之间里，数据版传回了池小池任务结束的提示。宿主代号1198号，宿主姓名池小池，世界难度等级评定 C 级新手级，世界完成度100，宿主状态评定，各项机能良好稳定，可以随时传送，所得商值总额489，低于平均值3250。主神并不喜欢这个低到可怕的数字，但等了半天，他发现缺了一项数值。 契约者2396的商值所得呢？ 他的专属 AI 回答：契约者2396成员所产生的商值为零。 什么？还有更坏的消息吗？ 宿主在活体状态脱离契约者，按照规定，契约者与我们的契约自动解除。换言之，推动世界线倒退的巨额能量值全部白费了。这个消息终于让主神勃然大怒。契约者对主神来说和宿主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他们被系统发现，趁其濒死之际引渡到主神空间签订契约时，往往抱着巨大的仇恨。而在主神的契约里，条件开得极为诱人，挑选专人为您服务，帮您重活一世。也正因如此，留在这具躯体里，眼睁睁看着宿主走上和自己相差无几的道路，甚至于张开腿被他生命中最痛恨的人，这种不得解脱的恨意甚至会让他们累积的伤值超过宿主数倍乃至数十倍，完全能够抵消系统调整时间线所消耗的伤值。而现在主神耗费了数以万计的伤值，从这个世界里却只能得到可怜巴巴的489点伤。 这趟生意做得太蚀本了，如果主神有底库，现在大概已经赔得要扒去卖了。 AI 感受到了主神巨大的能量波动。您生气了吗？主神不言语， AI 继续发问，如果您气不过，可以重新调整契约者成员的世界线，但我需要提醒您，如果重新调整，就需要把时间线倒回池小池来前，这样您就会损失一来一回的双倍升值，而且您只能格式化系统，而无法抹去契约者或宿主的记忆。这意味着如果盲目倒回，契约者有 87.5% 的可能会选择解除契约。 闭嘴。 主神是真的发了怒，发出的声音沉闷的活像兽类在进攻前的低吼。主神的商库存极大，但是他不能容许失去，更不能容许自己的权威被人挑战。 1198号池小池，还是第一个敢挑战我定下规则的人。 061发回讯息说已经做好了传送准备。处于愤怒中的主神渐渐平息了怒意，他不打算在成员那里再耗费多余的能量，他是个精明的大脑，不会允许损失的进一步发生。但池小池还在他手中，不是吗？主神发出了一声得意的低笑。不消片刻，他完成了池小池的传送。